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50集，你露马脚了。跟着秦冉进来的还有郝队跟程水等人，听到秦冉的话，这两人面面相觑。巨鳄，这位是今天京城一部分势力的话题中心人物，秦冉要打巨鳄电话。一边正思忖着欧阳威的成果都愣了一下，他张了张嘴，然后无声的又带着惊愕的表情看向跟着进来的程木，无声的询问， 秦小姐究竟哪个势力的？ 秦冉那自然不可能说谎，欧阳威查过秦冉的资料不止一次，但都没有查到太多内容。网上关于秦冉的消息不少，但大部分传言都被删除了。此时看到秦冉在他手机上按的数字，欧阳威顿了下，才抬头，目光落在秦冉身上。 你以为你说一句我就会信你？ 巨鳄是谁啊？先不说他是129的元老，就算在 M 州也有他的一席之地。他做的不是什么干净的生意，同他有过交易的势力数不胜数。眼下也是京城局势不稳，四大家族濒临危机，若不然他们不敢放巨鳄这种危险人物进边界的。欧阳威动用了那么多种办法，至今连巨鳄的联系方式都不知道。对于秦冉的话，欧阳威半个字也不想相信。但是巨鳄今天才来，秦冉竟然就知道巨鳄的消息，还知道他在找巨鳄。欧阳威低了头，手指却是微紧。实际上欧阳威表面淡定，心里却是有些慌了。秦冉今天的表情异常冷静，他微微眯眼说，是不是假的？你很快就知道了，你看今晚有没有人敢来捞你。我等明海，等你的势力，你的电话我也不会关掉，我等着看看是你能出去，还是我比你先死。秦冉冷静地看向欧阳威，目光平静到如同看着一个死人。秦冉把欧阳威的手机扔到桌子上，然后转身出门。他扔手机的时候，手中的电话也被他拨通了。 喂。 对面一道低沉又带着一点异域风情的声音响了起来，听起来有些冷漠。暗室内，程火、程水、郝队、欧阳威跟欧阳家主都在，此时每一个人心中都想着同一件事，这他喵的不会真是巨鳄吧。欧阳威紧抿着唇没有说话，倒是程水往前走了一步，他若有所思地开口说了一句，您好。 没钱不买房，有车险了，暂时也不缺车位，不投资，投资找扎龙，只缺飞机还缺火箭，没事挂了。 对面的声音素质三连，声音又距离远了点。 怎么刚到京城就有营销电话给我推销？我电话号码什么时候又被扎龙卖给广告商了？ 然后就直接挂断了电话，语速不快，还带着一点的狠意。欧阳威的手机通话时间不足一分钟，但暗房内十分安静。提到扎龙，秦冉不会是那么无聊的，会找人来演这个戏吗？欧阳威本来还有点笃定的脸，此时也白了起来。等程水一行人离开，欧阳家主才看一下欧阳威。 微微啊，我们那是不是真的是巨鳄？就是边境那儿。 欧阳威手指紧握着手机没有出声，但掌心的手机几乎要被他给捏爆了。 微微啊，秦冉想知道什么，你跟他好好说。 欧阳家主的脸色微微发白。 巨鳄不是好惹的呀，难怪大队那边不敢管。 欧阳辉冷喝一声，让欧阳家主闭嘴，说不可能是巨鳄。与此同时，长宁这边，巨鳄正坐在沙发上，把手机关了，随手扔到一边，拿了一罐啤酒喝了半罐。长宁瞥他一眼， 广告。 巨鳄表情一如既往的不太高兴， 不知道， 没有备注的一律当作广告处理，主要是扎龙坑他的次数太多了，巨鳄还找秦冉帮他清理过手机软件。 孤狼那边情况怎么样？ 因为秦冉没来，长宁也没有带他们去黑街地下酒吧一类的娱乐场所，只在自己家里开了一箱啤酒。 要帮忙吗？ 他那边情况不清楚，青林已经回去了。 巨鳄随意的摆手，他再度喝了一口酒，看向对面坐着的何晨，微微抬眼。 你看起来有点心事。我记得你家族没有陷入京城这场战争吧？ 没。 何晨靠着沙发背，淡淡抬眸。 我在想着离婚的事儿。 这话一出，巨鳄跟长宁两个非常正经的人都呛到了。好半晌，长宁抽了一张纸擦了擦嘴角，他看向何晨，抿唇匪夷所思地说道， 啊，你结婚了？ 这是什么时候的惊天秘闻啊？ 好兄弟，你都不吱声的吗？ 巨鳄放下这罐啤酒，不由惊讶地看向何晨。 协议结婚，有点原因，时间又到了。 何晨搭着腿，把啤酒罐捏瘪，瞥了两人一眼。 别激动。 好吧。 长宁点点头，他装作淡定地低头喝啤酒，小眼神却还是忍不住看向何晨的方向。 操！ 何晨把啤酒喝完，瓶子直接砸到长宁那边。 看什么看？ 他懒得理会这两个人，想起来什么，坐直身体，直接拿了手机，发了一条消息给秦闪。 M 州拳击场，你露马脚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